星期六晚九至十一，清晨九零三。 Get on a regular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Off the chain, one more. But make more of it.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Off the Chain Special.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不明来历之各国影史政府秘密基地。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一个海港只有一个云海大师。 你知得到 DJ 咩？ 只有一个云海大师。咁云海大师咧，呢、這个十点钟嘅即系过后咧，就会即系提到呢、這个咧各国嘅。秘密基地，哇！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系我就系十分之期待嘅一个一个 topic 嚟，因为我好中意啲秘密基地。细个嗰时候你都即系上堂嘅时候都可以挂住玩嘅，系嘛？咁即系攞啲笔盒都要扮基地噶啦嘛。即系男仔对于基地呢两个字咧，即系系比较即系中意啲咯， 系啱。即系嗱，要如果第一要讲嘅话咧，最出名个。秘密基地啦，咁當然係 呢、這個已經不再秘密啦。 秘密基地 就係啦 ，Area 51啦，嗰個直情其實係都已經係世界聞名噶啦，唔屬於係即係秘密嘅基地啦。即係相傳而家嘅美國嘅 Area 51嘅真正秘密基地就喺緬因州啊嘛，即係一撤離，即係一打仗就去咗嗰度嗰度。 係冇錯，但係咧其實而講緊舊嘅 Area 51先，雖然嗰個所謂係舊咗啦，不過咧曝光咗啦，甚至就已經有人話佢唔用，但其實仲用緊嘅，仲好多軍機試飛，仲有好。都系喺度做紧嘢， 不过佢就唔系已经涉，即系唔牵涉话外星生物啊，或者系外星嘅飞 机啦。搬咗，咁但系咧，奇怪嘅事就系咧，自从布殊喺上年有个新嘅政策出嚟之后啦，即系好多佢新嘅国家安全化等等嘅嘢出嚟咧。旧嗰个 Area 51咧，即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又咁点解咧？因为咧，嗰度有个长住嘅 UFO 专家嘅，喺嗰个 Area 51对开有个小镇叫 Rachel 嘅，咁里面有个长住，即系你每一日都去到咧，都会见到呢个 UFO 专家叫阿 Clark 嘅，戴住顶红帽嘅， 日日都系戴住顶红帽， 日日戴住红帽嘅系简基立嚟嘅，佢叫 Clark。咁我同佢傾過好多次偈喺嗰度，咁佢咧就每一日咧就係 mon 住個天空飛緊啲咩啦，夜晚睇住個 Area 51嘅範圍做緊啲乜啦等等。咁喺今年嘅六月，即係兩個月前啦，佢咧就帶住一隊攝製隊，就係嚟自拉斯維加斯嘅，嘅一個八號電視台嘅攝製隊啦。咁佢就點解要帶住一班攝製隊去嗰個 Area 51嘅門外嗰邊咧？就話。佢覺得好奇怪，因為咧喺今年嘅一月開始咧，即係2003年一月開始咧，佢就知道咧原來咧有啲即所謂秘密嘅政府人員啦，因為佢冇 uniform 乜都冇嘅，總之係一啲軍事人員啦，秘密嘅，就喺呢個基地外圍已經係封咗噶啦嘛， 即係嗰啲咩 camo dude， 即係 camo dude， 即係嗰啲佢又。冇掛住任何證件，佢係幫 Area 51做呢個防衛嘅工作嘅，但係佢著曬 camouflage 嘅，即係嗰啲迷彩軍服嘅。 佢又唔係一普通人咁樣，但係佢就唔係主要嗰啲人，而係咧，佢竟然就喺呢、這個。已經係封鎖咗好大嘅範圍嘅基地外邊，即係差唔多要接近到個 Rachel 個鎮嗰個位置啦。嘅方圓一路以嚟嘅路面山路同埋一啲石路嘅底下邊咧，即係嗰個泥沙下邊咧，原來一條條嘅電纜咧鋪住一啲嘅 sensor， 圍住曬所有嘢，圍住曬所有個範圍以外嘅嘢，就點、是、咧？佢就係要咧係監聽住出邊嘅有冇人行過啦，有冇一啲radiation 啦，或者係一啲嘅有冇人嘅通訊啦，等等嘅嘢咧，就擺咗喺呢啲地方，唔係屬於嗰個軍事基地嘅，即係講緊係出邊嘅基地，即係出邊嘅範圍裏邊。咁嗰陣時就嗰、那個 Clark 就話啦：，喂，你而家咁樣做係違反我哋嗰、那個。即憲法嘅 私隱， 唔係憲法啦，即係佢話，因為已經係屬於一個公眾地方，係咯，擺咗啲軍事嘅 sensor， 呢個係完全違反。咁開頭亦冇人理佢啦，但係佢於是帶咗攝製隊咧就去睇，就逐條喺個泥地底度掹出嚟，仲要影埋個 sensor， 咁已經 sense 到佢做嗰啲嘢啦。 冇錯啦。咁拍完之後咧，當晚就大鑊啦。Area 51咧就派咗一隊人咧，就去到呢個 Clark 嘅屋企咧，就搗亂。同埋守佢屋企守到翻天覆地，但佢攞咗啲資料呢樣嘢，當然冇啦，即係你淨係掹咗嗰啲 sensor 出嚟俾人睇啫。咁之後就佢就好嬲，咁就話：喂，你既然而家講到之前又話呢個係唔存在秘密基地，咁而家已經係一個大部分人都知道秘密基地，你仲要喺今年仲要喺外圍咁大嘅範圍去圍住啲公眾地方去擺 sensor 添？咁即係 佢又會覺得啦，即係其實講之前有人講話個 Area 51嘅秘密基地，即係講緊外星文明嘅嗰個屍體又好，嗰、那個 殘骸 基地又好，係咪真係搬走咗啊？即係佢哋反而覺得，咦？喂，你咁樣做嚇好、啊， 但反而呢個 Clark 即係戴紅帽嘅呢一個 Clark 咧，咁佢即係日以繼夜咁坐喺 Area 51外圍嗰度觀察。咁其實你同佢講嘢嗰時，佢有冇睇過？一啲光体啦，即系试飞一啲， 佢有佢睇过，同埋佢拍低过好多片段。咁但系当然咧，佢讲紧系佢留咗喺嗰度几十年啦。咁佢话当年就算系隐形战机试飞啊，隐形轰炸机试飞啊，全部都系呢个范围佢影过嘅。咁、而后来佢见到啲怪光，甚至佢嗰阵时有个好出名嘅片段咧，就系话喺个上空咧有个金属嘅嘢飞飞下，突然间消失咗，卜佢声消失咗，即系后边突然间出现翻，再飞翻，好似时空转移咁样嗰个 啦。明明飞咗去前， 冇错啦， 去翻零，再去翻一， 就系佢嗰度见到，同埋佢拍低嘅。咁所以佢其实咧，原则上佢都几 mon 住 Area 51一啲新嘅飞机或者新嘅战机嘅运行咯。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竟然去到。已经公开到咁嘅地步，竟然佢仲要装新嘅 sensor， 咁仲要拉佢，仲要去捣乱咁样，当然放翻出嚟啦。但系佢就觉得好不满，好不满。 即系其实而家外星人嘅尸体已经唔再系喺呢一个内华达州嘅 Area 51 啦。传闻中咧，就系咧佢哋咧就将所有嘅残骸啦、尸体啦，就所谓静静地啦吓、就搬咗去而家嘅东岸， 缅因 美国东岸嘅缅因州，咁。上个礼拜讲大停电啦、但缅因州成个缅因州系冇事噶， 咁有其他嗰啲都冇事，有 咁系，但佢 三万市都冇事， 咁系咁西岸啊嘛，而家讲东岸啊嘛，咁东岸完全冇事啊，系佢喺缅因州嗰度，咁就话咧，差唔多系由1998年开始，咁又话咧就由Area 51开始有啲嘅内部嘅嘢咧 搬咗嗰边， 系啦， 咁但系其实呢个缅因州佢嗰、那个。地勢咧同Nevada 嗰個 Area 51係咪差唔多？又係 desert 嚟嘅，即係係咪啊？沙漠啊，咁周圍係荒原，幾百里都冇嘢。 就係唔係？即係咧，而緬因州個秘密基地咧，即係而家傳聞中嗰個秘密基地嘅位置就喺嗰個叫做話 Rumble 係即係直情你係唔知咩地方，但係咧你喺地圖查唔到。 Rumble 係啦，咁咧就得幾條路。但系咧，嗰個地方咧就同內華達州係完全唔同嘅，係全部係荒山，好多樹林。 我睇過一啲相咧，即係佢嗰啲相就話係 Area 51啦，就係話即係一啲。啲民眾影到啊，又解釋啊，即係譬如話呢個沙漠裏面嗰啲山咧，係即係係卡其色噶嘛。咁佢就係喺嗰啲山嗰度，其實就挖空咗個山。就喺個山，就好似細個嗰啲日本嗰啲片咧， 即係開咗個門出嚟啊！ 真係係咁樣樣嘅。咁同埋係。即系 Area 51除咗地面之外，系向地下发展噶嘛？ 佢呢个缅因州嘅传闻咧，都系话系起喺地底嘅。即系佢唔知喺嗰个 Rumble 边一个山峰里边做，喺边个山脚里边做啦。因为 so far 都冇人证实到个位置 exactly 喺边。咁就总之系 Rumble 啦。咁就 呢个反而冇人再影过晒， 真系冇人影到。佢因为其实有个佢话觉得今次美国政府聪明咗噶，佢话点解今次冇乜人会影到去到呢？佢话第一深山嘅地方，你同沙漠真系两回事。你去高空望落去，根本你望唔到。 吓， 你就极多嘅森林，同埋系极少嘅居民。 咁佢咪试飞唔到都冇跑道。 不再需要跑道，冇错，你讲得啱。可能佢咁而家所有研制紧嘅新嘅战机咧，已经系讲紧反地心吸力嘅装置，或者系讲紧垂直升降嗰种嘅类型啦。根本你唔需要跑道，咁就所以而家搬紧过去嗰边。咁但系到而家都冇人影到嗰个地方。但系咧， 同埋而家佢有啲飞机咧，即系我睇嗰啲 Discovery 嗰啲咧，已经系劲到系。Freak me out， 可以讲，直情系癫咗吓。佢嗰啲飞机直情可以突然间向前，向后，直情系冇唔一定要向前飞啊，已经系，已经系可以任意 左右 向后前，即系你佢啄紧你 lock in 咗，嘟，你可以 飞翻去后边， 直情佢冇佢即系敌方嘅飞机咧。掟唔到一个咁细嘅弯，佢直接可以凌空嘅直升机再加飞机嘅 combination， 系 啊，好夸，咪所以嗱呢个仲要系 都开始 拍咗咯， 系啊， 你已经睇咗咯， 冇错， 即系已经系20年啦，落后咗， 冇错啱，因为美国嘅惯常咧就系你公开得嘅。 高科技呢、啊、就是20年前的。 是咯，即是你即是我在唐大佬成日睇报纸呢，佢后面呢佢成日都有啲新嘅即是啲战舰啊咩、嗯、飞机啊，其实呢啲已经系最道㗎啦，已经系最落后嗰啲嘢嚟㗎啦。 已经有啲最新嘅喺度。咁、啊、所以而家你讲得啱嘅，缅因州嗰度而家根本啲人又其實你講得啱，點解冇跑道冇剩，同埋冇人影到嗰啲設施？咁可能佢個地底，可能個山腳起個地底，可能又係起幾十層咁樣啦。根本無需要再用任何嘅跑道升降，或者匿得好好，同以前你日本講嗰啲卡通片一樣， 開個閘，直情嗰度閘係石咁樣噶嘛， 係係， 直情係迷彩咗嘅，你咁樣望埋去，係根本係一個山， 係冇錯。咁 裏邊咧就做到好多白袍嘅愛因斯坦。头发白晒 咁样咁好惊，唔系咁，但系点解都有消息会即系泄漏到出嚟咧？即系始终都有人 都俾你知道咗， 唔系俾我知道咗，我边有咁大嘅能力噶？咁就俾当地嘅居民咧，其实咧、嗯，当地居民咧就好朴素嘅，咁亦都好少人嘅啫。咁、 嗯、 但系咧个问题就系佢有一间好大嘅所谓超级市场啦，就几个人睇嘅啫，因为嗰度太落后，即系太远啦嗰度。咁佢话由几年前开始咧，其实每一日咧都有大型嘅军用卡车咧就停喺嗰度咧去 shopping 嘅，即系嗰啲工作人员咧就落嚟买嘢啊、食嘢啊、买咁啊。当然佢唔会同佢倾偈啦。咁嗰、那个当日嗰个所谓嘅 supermarket 嗰个老板娘咧，咁每日都见到嗰啲嘢嘅，就系话几年前开始去到今时今日一路都系一路有人搬紧嘢嚟。咁佢而佢形容同埋有另外一啲住喺嗰度当地居民形容就系、是。每一架跨车后面嗰块布冚住咧，都系似一啲嘅军事嘅飞行器， 吓吓，即系有翼啊或者系碟形， 总之系啲机，即系飞机咁样类似嘅物体。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当地居民见过一次，又一次试飞。那个试飞系点咧？那个试飞就系咧，同我哋而家想象中嘅有啲唔同啦。佢话咧，嗰架咧系一个白色嘅 dish 型嘅一个物体啦，但系纯白嘅。嗯是好似奶咁颜色嘅一嚿 disc 型嘅嘢，但系咧佢话咧个问题就系佢睇落就系一似好似碟型嘅嘢啫，但系咧你如果升佢上天飞过嘅时候，因为佢目击过一次啦，就系、是、三角形嘅，所以佢个感觉咧，佢话佢唔系好知点形容嗰架咩嚟嘅，因为你望落去第一就似一个圆碟型嘅嘢，系纯白色，但飞佢上天，原来个底系三角形嘅、之后飞走咁样，咁佢就话呢啲咧，佢话佢从来佢冇喺任何嘅场合或者冇任何嘅电视， 三角形都唔够圆形咁 aerodynamic， 即系你咁流线， 系啊系啊，但系 咁点解又系仲系落后紧人哋？一早已经系话碟形 系啱，但系个问题好奇怪就系呢几年，尤其是讲呢几年啦，由1997年去到2003年咧，系不断有美国嘅公民咧系目击一啲三角形嘅 UFO 嘅，即系呢几年系高峰期嚟噶。 咁呢啲就可能唔系一啲真系外星文明嘅飞碟嚟， 有可能系 Area 51，即系呢个缅因州嘅新秘密基地嘅一啲是非行动， 亦都可能或者系佢将人类自己嘅谂法。再 combine 咗一啲， 咁人哋咁高智慧都话咗俾你听圆形咯， 唔系咁可能 碟形咯，都系 或者可能外星嗰个文化同我哋人类嘅文化唔同啦，因为我哋人类好奇怪噶，我哋对三个人系好有偏见， 但 系 你行嘅时候嗰、那个流线型系， 即系你讲线锋 咁如果你三个人咁，佢都可以做到好利嘅一个边，咁都可以线 锋，即系可能学隐形战机嗰下感觉啦，即系唔知咧，即系起码嗰度当时目击过一次咁嘅情况，咁、而嗰个基地而家仲系流传喺嗰度，即系开始新嘅发展啦吓，咁会唔会继续有新嘅机可以睇到咧？我谂迟啲应该可能有消息会出嚟。 转头咧，仲有相传嘅一个澳洲沙漠嘅秘密基地， 冇错。亦都系美国有份嘅， 哇！美国好多基地啊， 系 好神秘嘅国家变咗， 好惨。 Cardigan 嘅作品，歌名叫做 Dues。 1969年7月20号，美国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男士堂在月球话。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不明来历 Apache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各国原始政府秘密基地。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其实都唔怪之，即系呢个澳洲今次即系打伊拉克咧，都有即系帮美国手咧，佢有即系有合作啊嘛， 严重合作添。嗱，其实我喺度开头九点几嗰时咪讲咧，香港。在97年之前呢，我咪话其实根本全部所有嘅线路都掹住㗎啦。即97年之后我唔知呀、啊。97年之前呢 你知，不过你唔想讲事实嘅全部。 我都系讲返97年之前嘅香港先。97年之前嘅香港你知呢系英国统治緊嘅殖民地。咁喺香港南边嗰个几个最大嘅卫星发射收集器呢嗰几个大王啦。 好忙。 原则上就系隶属英国政府帮美国政府去收集情报嘅，咁啊，差唔多所有嘅当年有97年之前咧，所有嘅大陆嘅signal咧，都系我哋香港嗰南边嗰个收发器收嘅。咁97年之后咧，大撤退啦，大镬啦，咁撤去边咧？其实咧就系撤去嗰个澳洲嘅 Area 51啦。 佢嗰个即系喺呢、这个 UFO 界或者系秘密基地界，佢都系叫做 Area 51或者有咩别名？ 其实都系叫啊，有别名喎，真系、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喺澳洲嘅呢个所谓神秘基地咧，一般人叫佢就叫 Space Base 吓、，Space Base 系啦、太空基地吓、就系叫做太空基地 喺沙漠嘅，即系同内华达州嘅。嗰、那個方式係 個佈局方式一樣，佢直情係點咧？其實好迫不得已嘅，所有個即係情報東南亞同埋中國情報嗰個收集器搬咗去嗰度，因為其實都幾遠㗎。咁但係其實佢就控制住咩咧？佢就個位置先咧，位置就係喺澳洲嘅極中間嘅沙漠區，就喺愛麗絲泉大概7公里嘅沙漠區嘅啫。咁其实离开游客区唔系好 呢个你有冇去过？ 有冇去过？冇去过。 阿 Moon 有冇去过？ 阿 Moon 都冇去过，系冇啊！真系 系啊！有冇影过相啊？ 都冇啦。 你有冇扮过游客去嗰度问啲人攞料啊？ 我去扮游客去澳洲玩啫， 顺便赖一赖经过影到张相啊嘛。 唔会。咁讲下呢个太空澳洲嘅太空基地啦 ，Space 系啦。咁佢咧就有个正统名嘅，佢正统名就叫做偏。gap， 咁我叫做平甲基地，咁佢咧就由50年代开始起，咁咧开始起嘅时候咧，其实当地啲居民都开始怪佢，点解无端端有个基地想系起嘅？因为佢有招标嘅，即系当地居民好少，又系澳洲人啦，尤其是，咁就后来咧，自然就话，喂，呢、這个基地咧系美国同我哋澳洲合作嘅一个最大嘅基地。 咁美国有冇摆啲即系外星嘢去啊？因为系即系嗰个秘密基地系我哋做咩嘅咧？ 咁呢个基地咧起完，即系一路起啦，起完之后咧，咁竟然咧同嗰个内华达州嘅一样，就系全部系地底廿几层。起完之后咧，上边咧全部系卫星嘅接收器。咁之后咧，仲要系咧方圆好多嘅公里以外嘅地方咧，亦都系同内华达州嗰一样啦，唔准入，唔准影，唔准拍，唔准物，乜嘢都唔准嘅。咁之后咧就去到后来嗰班即系当地嘅爱丽丝居民就话：，喂！我可要知，但系美国政府话我迟啲话先俾你知。 What is this thing？ 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诺里根曾经喺联合国公开讲过话。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哋要面对嚟自外太空嘅侵略时，我哋将唔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有专家曾经讲过，南半球是 UFO 出现较多的地区，而位于南半球的澳洲亦是 UFO 目击热点之一。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喺1983年5月20日晚上，墨尔本北面就发生咗一宗市民集体目击 UFO 群飞个案。当晚所有报馆、电台、警局，甚至墨尔本空军基地，不断接到市民嘅电话，话目击到长达8小时嘅 UFO 群飞现象。有近100名市民更涌上一座高楼大厦楼顶观看。所有目击者嘅目击过程大致相同，表示有4至6只不明飞行物体由巴斯海峡飞到陆地上空。当这群 UFO 继续向北面飞时，其中两只原柱形的飞船突然飞离群体，在空中以极速旋转飞行，并发出绿色和白色的光。由于 UFO 在区内飞行时间长，当晚所有墨尔本的电台、电视台亦都有报道这件事，亦都拍摄到这次 UFO 群飞的片段和相片。不过这次 UFO 群飞的目的究竟是想给地球人一个友善抑或恐吓的信息，到现在澳洲政府还未找到答案。 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各国影子政府秘密基地。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系啊，头先系讲到呢个澳洲嘅 Space 呢个同美国合作嘅一个。秘密基地 啦，咁嗰陣時就好多人就反對咧，因為第一你佔用咗，因為其實 咁如果佢有人反對嘅先，即係唔再係秘密嘅呢個基地。 係，但係 如果係秘密基地，根本唔道理反對， 因為個問題佢只係當地嗰啲居民反對，得個幾十人嘅啫，即係知極都係得幾十人， 五萬萬。 唔係，因為其實本身澳洲亦都人口非常之少啦，咁得個嗰個鎮仔裏邊得幾十個人，咁佢嗰沙漠區裏邊起咗個咁大型基地咧，佢反對嘅意思係因為佢收地嘅時候收得過分平啊，以每一畝咧都係32 cents 去收人哋嘅地，之后啲人佢嗰其中一个买家咪就系话咯，同当时同澳洲政府话，喂，我买咗成忽地俾你哋，都系收咗个420元澳币，有冇搞错？ 咁头先啱啱听过呢一单澳洲嘅群飞飞，又同嗰个呢个 space 有冇即系好近嘅关 系 咧？ 近嘅关系就冇，不过咧呢个 space 咧，咁一路以嚟就系、是、讲埋就系后来啲所谓嘅居民反对啦，但系咧。澳洲政府有趣啦，去到60年代初咧，佢竟然咧公布咗一样嘢嘅，咁公布咗一样嘢，同啲居民就话，其实咧你唔好同我哋嘈啦，因为咧其实真正 in charge 嗰个咧唔系我哋澳洲政府，系美国嘅 CIA， 我哋系完全冇权控制噶啦而家。 咁点解嗰个系但系澳洲嘅国土？ 系啊，冇错冇错。咁你谂下美国嗰个势力范围去到几大啦？连澳洲政府都话而家嘅控制范围喺基地里边系冇佢哋份嘅，系完全系美国 in charge。咁点解美国会拣嗰个地方？咁啲人就话啦，因为第一就是其实公认嘅南半球去观察外太空咧，同埋观察一啲嘅卫星嘅问题咧，其实系最好嘅，最 perfect 嘅。咁污染又少啦，同埋好多嘅位置上咧，都系观察到外太空嘅嘢嘅。咁咧后来咧就啲人直情就应该系查到啦，咁就系话成个嘅秘密基地咧，所有嘅主要目的咧，都系控制整个美国同埋监察全球其他国家嘅人造卫星。咁呢个而家人造卫星包括咩咧？包括美国几个最大嘅间谍卫星。咁原来全部都系呢个秘密基地控制嘅。咁控制咗之后咧，咁就佢完全可以咧，去完全知道究竟边度可以spot 到一啲嘅佢哋想睇嘅嘢，包括嗰阵时咪有好多嘅伊拉克嘅导弹发射基地啊。或者打伊拉克之前所有嘅卫星图片咧， 都系喺澳洲呢个， 都系呢个澳洲嘅偏 space gap 咧，系啦 space space 咧 space space 咧就去拍摄同埋控制嘅。咁咧，但系咧，啲人讲到一个 point 咧，就系、是、你最中意听嗰个 point 啦，就佢同外星有咩关 系 咧？ 系啦， 咁啲人就话啦，呢、這个点解会有人讲系澳洲嘅 Area 51咧？第一就系佢喺美国以外。最大嘅一个军事基地啦，最秘密同埋地底嘅基地啦。咁仲有一样嘢就控制咗所有人造卫星啦。而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咧，原来咧呢个基地可能系咧一个运作，即系喺运作上咧个目的咧，原来讲出嚟都惊惊地，佢系话系爱嚟迎战嘅。 即系迎战意思系迎外边 space， 系冇错啦。所以点解嗰阵时啲人叫佢做 space 就因为佢根本就系迎战外太空。 咁、美国佬几识拣？喂，去你屋企迎战啊？ 冇错啦， 我喺我屋企啊嘛。 唔系咁，佢有个讲法嘅就系佢喺一个最大嘅沙漠区，又系南美洲人少咁样嘛。 唔系咯，你嗰度人少又清澈，梗系炸你嗰度啦。 咁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我咪俾咗段 帶有啲聽眾睇同埋你睇未講一個 NASA 喺太空船拍到有一個飛緊嘅嘢，飛緊 有一粒嘢浮咗喺個大氣層裏面， 之後咧浮咗起嚟之後一路喐。喐喐下， 跟住就導彈， 係啦，導彈 閃閃，跟住有兩粒導彈喺右個熒光幕嘅右左下角嗰度咧，就射上去。 冇錯冇錯。 跟住嗰粒嘢咧，就本來係喺個熒光幕嘅中間點咧，就向住喺圍繞住地球嘅個圓形個線咧， 係 嗰個邊界咧，就係向呢一個左上角飛嘅。 飛咗， 跟住喺左下角閃咗兩嘢，就有兩支嘢咁咧，就直接飛上去啦，就即刻撇甩咗。 冇錯，飛走咗。 咁嗰兩支嘢， 嗱 就係喺嗰度發射。 有人咁講咧，就係話其實唔係嗰度發射出去，而係點咧？原來嗰個監察嘅系統咧， 就係而家講緊嗰個咧係片段，係 NASA。 冇錯啦 ，NASA 自己 NASA 自己拍到嘅片段嚟噶。 佢唔小心外放咗， 唔小心喺当年嗰时直播俾啲市民睇嘅时候咧，就 耷晒嘅。 本来佢就睇住地球上一啲闪电啊， 系啦， 就好似一个 lightning show 咁样。 冇错冇错。 咁就突然间有粒嘢浮咁嘅，就讲紧呢单嘢。 冇错啦。咁啲人就话啦，其实根本成个监察系统咧，就系嗰阵时咧呢个澳洲嘅神秘基地咧就监察成功嘅，就系话咧佢哋嗰阵时就监察到一嚿不明物体啦，就飞紧入地球或者飞紧去地球某一个地方。 嗯。 咁而美国同埋澳洲。就聯合啦，即係當然咁講啦嚇。咁就呢個基地咧，就 spot 到就係、是、喂呢、這個應該係一個有威脅性嘅物體啦。 嗯， 就用佢個導航系統，因為佢嗰個基地係控制曬所有美國嘅衛星系統啦。咁其中一個衛星系統咧，原來係設有導彈裝置嘅。 嚇、 啊，咁應該唔係好點講啊？即係唔係愛嚟正正式式係好 攞嚟打仗？ 係啦，冇錯啦。咁就係純粹。备用嘅啫，咁就第一次咧，即系讲啦吓，啲人传闻出嚟就话，其实嗰次就真正正系星球大战嘅系统咧，即系 启动咗， 启动咗，就喺澳洲呢个神秘基地，就直情系唔得，即系再唔射咧，就惊佢有。 但系佢嗰啲弹，如果你睇嗰个片，睇到话系好低 B， 冇错， 低 B 都系爆， 系即系佢闪嗰一下发射， 人哋用机关枪，你系用阿叉， 系，喂，但系起码一样嘢就系、是。原来美国真系部署咗咁多年，做咗一样嘢，而系佢全世界都冇人知道。 咁佢譬如嗰啲 就系射嗰个，所以 佢而家喺嗰个space 嗰度咧，有冇部署到一啲 laser 嘅 weapon 咧？ 诶、你讲得好好啊！就系咧，嗰阵时上个礼拜咪讲 Tesla 嘅，即系讲紧一个被压制嘅一个科学家啦吓。其实佢咧，如果讲。坊间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佢就后来研制紧嘅就系 laser 嘅系统。 嗯， 咁佢呢个 laser 系统，某个程度上咧就系即系帮助后来列根咧讲嘅星球大战计划嘅，就喺个人造卫星上面咧整个即系死光咁嘅物体咧、去射一啲嘅嘢。咁而所有个系统嘅研制同埋一个新发展咧，原来啲人就话根本全部就喺晒呢个澳洲嘅基地。 嗯， 咁为嘅就系咩咧？为嘅就系射天空咧嘅时候咧，唔会有任何嘅阻挡；试嘅时候，亦都唔会有任何嘅目击嘅情况，亦都你可以随便去射 嗰个天空光嘅边啊嘛，见唔到嗰个光柱啊嘛。 佢哋话都见到嘅， 见到因为佢嗰啲星球大战嗰啲红色啊， 系啊系啊系啊， 蓝色嗰啲， 即系佢话其实都见到。问题系因为嗰度人太少啦，同埋你冇一啲嘅四围冇城市，冇任何嘢你可以 proof 到呢啲嘢存在嘅。咁、于是乎你可以好放肆地去做人同实验。咁于是乎而家就话啦，根本而家部署紧嘅咧就唔系所谓嗰日发射嗰个导弹啦，即系嗰个人造卫星上面装嗰两个发射嗰个导弹咧。佢话嗰个可能已经系讲紧以前装落，不过嗰日系发射咗咁解嘅。咁佢话而家装紧嗰啲咧就系可能 laser 噶啦。咁佢控制嘅亦都係 laser 噶啦，咁、但係佢哋當然啦，即係佢哋唔希望第時喺任何地球嘅戰爭係用呢啲咯，即係話佢而家講緊就係對付 space 嘅嘢啫嚇。如果萬一第時有戰爭，佢如果用嘅話咧， 愛咗嚟對自己嘅即係地球人， 係啦，咁就大鑊啦。咁而家呢一個系統咧，就除咗係為咗即係情報啦，為咗。美国嘅军事基地嘅研制咧，都系为咗太空战争而备。咁而家呢一个基地啲人就话啦，如果因为佢活跃，而家系呢几年系多咗嘅，即系包括好多嚟嚟往往嘅美国军事嘅人员啦，同埋好多嚟嚟往往嘅一啲嘅战机都出现嘅。咁于是乎而家啲人就惊啦，喂，咁你美国部署得咁紧要，系咪意味住有机会要打咧呢场所谓嘅太空战争啊？ 系 Space War 呢个真系 Star Wars， 但希望唔系啦，因为希望佢唔系打啦。 其实呢个澳洲嘅影子政府，即系呢个 基地咧，系咪都系 control by 呢个美国嘅影子政府？即系撤离，其实都系即系有晒锁匙噶啦，系嘛？ 嗱，系啦，啲人咁讲就话，其实而家美国所有嘅影子政府，即系我讲。代入就係當撤離先啦嚇，咁佢根本咧就已經控制所包括緬甸州啦、內華達州啦，同埋而家就算係。 其實做佢係正過做布殊，布殊成日出嚟扮傻仔， 係啊， 喺度扮喪。 同埋仲好笑就係，我諗過一個 point 就係，如果撤離突然間，就算任何總統啦嚇、撤離啊，或者副總統任何人啦，你飛到嚟澳洲，咁你當地嘅居民就或者當地嘅傳媒就追蹤唔到佢啦嘛。 嚇、 甚至仲有一樣嘢嘅，即係除咗你講緊澳洲呢個秘密基地之外咧，佢只係一個。总部啫，佢仲有啲卫星嘅小型基地嘅，咁仲有另外两个，澳洲里面有三个美国军事基地啦，但神秘嘅军事基地咧，除咗呢、這个The Space Base 之外咧，仲有两个神秘基地嘅，一个就喺边咧，一个好近我哋噶啦，喺关岛。 日本反而唔会冇嘅， 日本 有冇秘密基地喺日本啊？即系佢咁中意摆啲嘢喺人哋屋企。 美国嘅秘密基地喺日本就冇，美国嘅。軍事基地， 軍事基地有啦，但佢冇有 冇秘密基地，但系喺 唔會喺温泉底嗰度又整個， 我諗唔會啦，我諗未日本政府唔會咁傻。咁但系關島有，仲有另一個喺邊咧？就係、是、南極洲有個島，佢就 spot 咗喺嗰度嘅。咁變咗呢幾個咧，都係用處未明噶，咁冇人知嘅。而家就係啲人講打仗太空戰爭，可能就用緊澳洲呢個三個國啦。咁嚟緊會做咩咧？拭目以待啦。 点解咧？ 系啊，唔 知你只眼咁样 roll roll 嘅，系拭目以待，你知道啲嘢喎，你好似 唔系，即系我觉得都系等下啦。 我哋仲有13分钟， 系啊，好正啊！ 事实嘅全部， 唔系我仲讲呢个三机档。 头先你系咪事实嘅全部嚟？ 不能不敢讲是事实的全部啊！你明唔明啊？ 事实嘅部分， 事实嘅部分，但系我一定要讲埋，我咪讲唔知咧，又俾人闹噶、 啊。好啦，咁啊，我唔去嗰个歌啦，直情系，因为佢有个三 K 档啊，三 K 档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咧就系相传影响紧呢个美国嘅即系影子政府， 可以咁讲， 即系好大部分啦，系嘛？ 嗱，你其实美国里边咧 三 K 档，大家听咗好多次嘅咧， 系啦、啊。白人主義嘅組織啦， 即係 white power 係啦。嗱，我姑且我哋非歐咗一啲嘅組織，例如共濟會我哋唔講啦，骷髏會我哋唔講，因為以前講過啦嚇。咁啊，三 以前講過啦 咩？係以前講過，唔好講住啦。 我有冇聽過？ 你有聽過噶啦，以前講係啊。咁遲啲先啦嚇，再有機會講嘅話。咁但係三 K 黨咧，其實由1866年開始啦，其實由幾個嘅白人咧，嗰時美國內戰啦嚇，南北戰爭完咗之後咧， 其實我以前聽到三幾檔，我覺得係好單純嘅啫，即係佢哋即係種族歧視咯，即係淨係覺得係白人係最 掂嘅，係啦， 最優勝嘅。 但係佢其實個政治背景好重嘅。當時其實咧最初咧就係一班嘅學生六個咁啊，成為咗一個 group 咁樣啦嚇，就為白都係打輸仗啦，即係南方政府打輸仗啦。咁南方政府係比較。反黑人啦，反種、反呢個有色人種啦，係純白種人主義嘅一個地方啦。咁慢慢咧就好多人就加入啦，尤其是去到後來呢、這個世紀初，上個世紀初應該講緊，原來我哋去到2003年啦，唔記得咗。咁上個世紀初咧，咁嗰陣時就有啲好多人去加入呢個 KKK。其實 KKK 本身個名就叫做 Ku Klux Klan， 即係 Ku Klux 就係呢個希臘文啦 ，Klan 就是自己夾硬加落去嘅啫，佢哋覺得型，所以加落去嘅。咁加入咗之後咧，就後來就慢慢開頭就未咁暴力嘅，咁就慢慢咧就形成咗好多白人主義嘅人咧參加咗之後咧，就因為佢哋人數有一段時間咧，尤其是去到20年代嗰時咧，去到300多萬個呢啲會員嘅。咁於是乎就到時當時 哇，即係如果香港係一半 人口係三 K 黨係啦，之後咧就選出嚟，當然係三 K 黨選翻自己人啦，就好多眾議員啦、參議員啦、地方議會人 士。即係而家今日嘅美國嘅呢啲參議院、眾議員 當中仲有，甚至當時最影響勁嘅係咩咧？就係、是、太多嘅法官啦，同埋警務人員咧都加入咗三 K 黨。 哇！咁啊真係 大鑊㗎！咁於是乎咧，好多嗰陣時就開始一啲叫所謂種族仇恨啦，即係佢哋不斷要嗌威 power 啊，即係不斷話要殺黑人啊，等等等等噶嘛。咁呢一班人咧，就當時你都如果有睇歷史都知啦，即係一路講到以嚟係黑人係被仇殺啦，被毒打啦，等等等等。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睇歷史，覺得好奇怪，原來去到60年代咧，美國其實根本仲係做緊尤其是南部啦，即係中南部啦，都係。隔離主義噶嘛，即係黑人係唔准翻白人嘅學校啊，唔准坐車啊，等等等等，即係同南非冇分別嘅，同當年嘅南非。咁於是乎咧，就好多人就覺得唔應該嘅，咁但係就所有反親佢哋嘅人咧，唔係神秘死亡咧，就俾人打死。打死之後咧， 去到个法院咧，最恐怖嘅就系、是、 都系判佢无罪释放。 系啦，冇错啦，判佢无罪释放。咁至于有几个 case 夸张到点咧？一个白人嘅三匪党咧，就喺一个黑人同白人主义，即系大家可以一齐翻教堂嘅一个教堂啦，就装咗个炸弹，掉咗落去，炸死咗四个黑人嘅细路。 嗯， 捉埋嗰个人。嗰、那个官点判咧？因为嗰个官都系三 K 党嘅。 你点知道官系三 K 党？ 唔系，因为佢哋都即系唔系咁秘密嘅啫，即系佢哋已经系讲到自己系呢 good 人系佢代表自己嘅立场咁样啦。就判 即系佢表明咗立场，我系 佢唔系咁表明啦。即系当然佢话佢自己会好公平审讯啦，等等啦。同埋你唔好记得，佢仲有陪审团啦，陪审团亦都系一致系白人啦吓。咁审出嚟嘅嘢就 咁都几高比白人而家嗰个。审讯嘅 系咪 全白人？ 系其实美国人咧，嗱，如果讲到底咧，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大部分人都相信咧，根本依然系白人力量。 因为而家啲人话 Kobe Bryant 嗰单强奸案咧，系喺一个州咧，嗰个州系好细嘅，即系可能得即系200有嗰啲咧，跟住大部分嘅系白人，同埋佢而家系佢系黑人，佢整咗个白人啊嘛，咁所以佢系。有啲消息嘅话好难甩身嘅，其实 Kobe Bryant 而家 睇， 即系可能又系希望佢唔系陷入咗一啲咁嘅 政治 三机 但系当时好笑嘅系嗰个炸弹炸死人，炸死四个人、啊，佢 OK 审佢陪审团一致话佢冇罪，佢只系有咩罪咧？佢只系有非法藏有军火， 即系我冇爆到引爆， 佢唔系佢有认到啊，但系佢冇审到佢嗰个罪啊，即系夸张到系咁啊，即系嗰个力量系反有色人种系有去到咁嘅，咁你可能觉得诶六十年代系咁啫，但系事实系咪咁咧？就唔系，最经典嘅一单 case 咧就去到1978年啦，嗰阵时就有一班白人同黑人一齐喺街度坐喺度游行抗议，弹紧吉他，即系有少少丘皮士嗰啲咧。就话喂，我哋要反种族歧视，反三 K 党，因为三 K 党附近有聚会等等等等咁样。咁、竟然系咧，有电视台有一路影住所有个现场。 系咪着晒袍咁嗰啲噶啦？即系已经系 唔系，嗰次就唔系嘅，嗰次就冇着到袍嘅。咁就一班嘅人，即系三 K 党员嚟嘅啦，即系佢后来都自己自认嘅，揸车嚟系用枪咧系扫射嘅。死咗唔知两个定三个嘅示威人士嘅。OK， 系影住晒嘅电视台，影埋有片段嘅。去到1983年审啦，审结啦吓，无罪释放。系话佢咩咧？又话因为咧嗰几个三 K 党员咧，只不过喺度自卫杀人啫。咁嗰啲人话吓，嗰啲人系攞吉他。 咁其实喂，骷髅会同呢个三 K 党有冇联系啦？骷髅会咧就即系而家现任嘅总统布殊啦， 冇错冇错， 老豆啦，即系前任布殊啦， 冇错冇错。 甚至乎好多美国嘅啲高层其实都系喺呢个骷髅会。咁骷髅会其实好简介咁讲咧，就系、是、其实系 Yale University， 原则上系 耶鲁大学嘅一个嗰啲 fraternity， 冇错冇错， 嗰啲 group 一个叫做嗰啲学校嘅会啦， 吓 一个啲会，但系咧就。佢哋會自己 recruit 一啲學生，覺得你可以成為即係美國將來嘅領袖級嘅材料， 係啦，有材料嘅人， 先至會納入呢、這個會裏。 呢、這個其中一個方式 都係全部白人嚟 嘅， 其實 呢、這個其中一個方式。第二個方式就係佢如果你父母係咧，就可以都係咁啊，布殊小布殊就係呢種方式入會嘅嚇、 啊，就唔係因為佢嘅聰明， 就唔係佢聰明， 就因為前人種。 冇錯冇錯 嚇，咁佢都係全白人係咪？骷髅會即係其實骷髅會係真係呢位係爺。老大學的會的， 連小布殊他自己都自認是這個，是的，是自認他都是這個會員。你說得很對，就是其實很多人在尤其是現在研究的系統裡面都覺得，因為最初的三 K 黨員那些標誌呢，都手上面是拿著個白骷髏的，咁同埋後來著個白袍上面咧，最初咧係有一啲嘅白骷髏頭嘅標誌，後來係改咗嘅啫。咁啲人就話，其實根本而家個骷髏會同三 K 黨咧，根本係千絲萬縷嘅。 嚇、啊，咁即係其實而家喬 George Bush 應該好即係。都有聯繫喎，可以如果佢要嘅話， 佢可以就要咯。但係個問題，佢其實係咪真係咁精，即係咁清楚咧？未必知。但係而家美國有一個好擔心嘅情況出現嘅，個擔心情況出現就係下年嘅選舉，下年總統選舉啦嚇。咁 即係阿蘇羅新嚟加可能隨時做咗總統㗎嘛？ 唔會，佢一定唔會做總統，因為佢係 加州州長啦。 啊，即係佢做咗加州州長，佢唔係美國出世嘛。咁但係個問題係，下年如果民主黨咧選出嚟最拉尾嗰個候選議員咧，係叫做 John Kerry 嘅話咧，哦 ，too bad。 因为佢系三 K， 因为唔系佢咧系公认咗，佢自都认咗系骷髅会嘅成员嘅，讲紧系民主党啊吓， 咁即係话如果下年民主党选出嚟嘅候选人係 即係佢哋耶鲁大学毕业㗎啦。 係啦冇错。而候选人共和党係小布殊嘅话呢即係原则上你选边个呢都係骷髅会。 骷髅会。咁即係佢其实啱喎佢话骷髅会呢、这个耶鲁大学嘅骷髅会呢係专 train 一啲美国嘅领袖级别。 係呀。咁但係但个问题就係佢个背景太过复杂喎你唔知佢真正背后个即係 in charge 嗰人係边个。咁你亦都讲得啱嘅就係而家有啲人讲緊小布殊嗰个架构呢政府架构呢就係讲緊骷髅会控制緊囉。 嗯。 即係佢根本就唔知佢哋背后嗰班人系做緊乜唔知嗰班人系想美国政府行緊边一步。只有佢哋自己嗰班 committee 知道。 都系嘅，即系如果你谂下，一车参加个会之后，大家熟晒 friend 晒，将啲圣经验可以互相，一定要被逼要交换嘅 ，make sure 你即系好 loyal to 呢一个会咧，即系好忠心嘅。咁佢哋即系一句两句说话，真系随时可以影响即系部署嘅一啲决定， 绝对可以。甚至审案啦，因为当中有好多垃圾，但法官都系骷髅会同埋三 P 党啦。咁、 嗯、 但系有啲人有好有趣嘅，即系例如小布 咁，即系其实玩晒噶咯，乱晒呢一个吓。法律机构 系啦， 跟住咧就 政府人员， 政府人员咁，其实基本上系成个美国控就玩晒。我有啲咩朋友，佢就可以无罪释放咁。 原则上系，不过咧，有少少抗衡嘅，即系例如而家讲紧 NSA， 头先讲紧九点钟讲嗰时讲紧 NSA 啦。咁里边啊，死啦！我好惊讲呢个会得罪人添。不过 会得罪边个？ 嗱，不如咁讲啦吓 ，NSA 里边咧。就有好多一个独特嘅教派嘅人 先，呢个系。 总之啦吓， 咁系乔治布殊。 唔系，咁即系 NSA 里边，即系话咧，其实有好大部分人咧系一个美国教一某一个教派嘅成员嘅情报人员嚟嘅，即系好多情报人员系属于嗰个教派嘅。咁嗰个教派咧又唔属于骷髅会同埋三 K 党嘅。咁即系话唯一可以同呢、這个呢、這个骷髅会嘅影子政府去抗衡嘅咧，就系、是、嗰个教派咯吓。 你嗰两条微蛋蛋咁即系我应该知嘅， 好唔系唔系， 但系我应该知嘅。你嗰两条微蛋蛋即系我应该知系嘛？即系你知啦， 唔系即系我又唔可以讲得好明嘅，你明唔明啫？ 我完全唔明啊，完全零 系嘛？影子咪呢啲叫影子答案，唔系即系其实咧，唔系一定全部系某一个组织玩晒，不过咧可能某一啲组织讲紧嗰几个咧，尤其是主要嗰几个啦，可能就非常之有多嘅联系，同埋佢有冇协议咯。即系例如而家美国政府里边嘅协议系乜嘢咧？即系可能得佢哋嗰扎白人嘅组织嘅人咧系知道。 咁美国会唔会有一个黑人嘅总统咧？你觉得？预言有冇讲到咧？ 预言有讲到嘅，即系你讲紧圣经预言又好，讲紧洛城拉曼事又好，都系讲到黑人嘅武器啊嘛。其实而家已经系时代啦，即系谂下鲍威尔， 唔系就系讲运动已经全黑人， 唔系啦，唔系你讲紧政治啦，你讲政治军事嘅鲍威尔，同埋嗰个剧嗰个女人叫做 国家安全 系啦，赖斯系啦，其实真系历史上系得。咁高級嘅黑人仲要係打緊一啲咁嚴重嘅戰爭，咁當然啦，即係武器如果真係黑人做總統呢，我覺得暫時未會，但係呢我而家睇緊嘅就係呢，如果下一屆嘅教宗係一個黑人呢，咁將會 佢又叫自己做彼得二世， 咁就大鑊啦，即係將會係嚟緊一個 咁就應驗咗啦， 係啦，即係末日期限將至，希望 咁阿 Marco 應該吓、啊、你應該畏罪。好啦，咁啊，即系今日搞掂咗咯。 死啦！不过仲想讲啲嘢喎，点算咧？冇时间噶咯， 冇时间。 记住八月廿七号，8月27号睇火星，记住。 8月27号睇火星，不过睇咗啦， 系 我都见到啦， 自己再睇。 好